我准定送到。金川，快走！ 不， 快走！ 金川，要下雨了啊！ 不要紧，快去，快去吧！ 86家的厂， 嗯， 那咱可就吃大亏了。 亏不亏还要看账怎么算。 咱13家做得的一锅饭，让全村的人都来吃，这账怎么算怎么亏。 算小账吃亏，算大账这意就大了去了。金锁，通过扩股可以吸收资金，扩大生产，把咱戏庄变成个蔬菜加工基地。 这算盘你打了怕也不是3天5天了吧？ 你也是咱支部的副书记了，金锁。 我不同意。现在都实行市场经济了，凭能耐吃饭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。想像过去那样人人一边高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应该的。对那些犯红眼病的，不是该纵容，而是该修理。想发财早干嘛去了？ 其实乡亲们想要的也就是劳动致富的机会跟权利吧。过去他们不觉悟，

家的权

花钱难买愿意，我愿意。 Yeah.

Thank you.